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翻嚟遞職，咁有啲台務首先宣布咗先啦。 其實就係我個辦事處咧，即係鬱辦咧，就有個即係2016年青年政治體驗計劃。咁呢個四年前都有嘅。咁其實好多政黨咧都喺度搞緊呢啲嘅。咁就係因為臨近選舉啦，咁我又希望可以招募多啲即係年青人嚟參與啊。即係嗱呢個咧，我哋就唔係免費勞工嚟嘅，每個月我哋都有啲居馬費津貼，就5000元，係嘛？咁就希望放暑假咧，咁有啲即係啱啱考完 DSE 嘅朋友咧，啲年青朋友可以嚟參與啦，或者讀緊啲大專院校嘅同學啊，咁對呢、這個即係、就是、選舉政治有興趣嘅，咁你可以嚟參加我哋呢個所謂政治體驗計劃。咁即係咧，呢、這個唔係義工嚟嘅，呢個係你嚟學嘢啊，係嘛？咁我哋就而家都喺度招募緊啦，咁其實都有好多人報咗名嘅，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可以大家即係仲可以將時間延長少少啦，咁啊即係大家而家都仍然可以繼續報名啊，咁就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工程體驗同埋認識香港政治，係嘛？咁就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即係譬如我哋搞 campaign 咧，我覺得我哋係好專業嘅。即係我夠膽喺呢度講，比起其他嗰啲大型嘅政黨咧，我哋都唔輸蝕嘅。除咗嗰啲所謂建制派政黨，佢有裝腳，咁佢嗰個選舉工程係即係都係好細緻嘅，係嘛？因為佢可以計到每一個區有幾多票添啊，係嘛？但係我哋呢一類咁嘅，即係呢一類我哋打即係單頭嘅呢啲議員咧，就好難嘅。咁但係我哋嘅選舉文宣或者我哋成個競選工程咧，我哋都係有一套嘢喺度嘅。OK。是值得可以俾大家參考嘅。第日我唔做議員攞出嚟講呢啲嘢要收錢嘅。OK， 講選舉政治啊，或者選舉工程啊，或者個英文叫 campaign management， 我收錢嘅要咁啊。即係我如果動我招牌出嚟，我要收錢教人即係點樣去搞呢個 campaign， 大班人俾錢我嘅，我話俾你聽係嘛。即係當我唔做議員嘅時候，我就可以做呢啲嘢嘅係嘛。咁所以咧就我喺度呼籲咧，即係譬如應屆嗰啲DSE 嘅學生啦，考完 DSE 嗰啲學生啦，仲有各大專院校嘅嗰啲尤其讀政政系或者社會科學嗰啲同學咧，你都可以嚟參與。咁每個月咧，即係其實係做兩個月到嘅啫。每個月咧就大概有5000元居馬費啊，津貼啦，呢個叫做啊。咁呢個就我就唔係揾你嚟做我哋義工，幫我哋去派街派傳單啊，或者做呢啲咁，即係真係希望可以學到嘢咁解嘅啫。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會招募一啲義工啦，嗰啲又真係義工啦。咁義工咧就我哋而家啲街坊咧好多都幫手嘅。咁另外我哋因為要每日開好多街集啦，我咧就起步比較慢啲嘅，比其他四區啊。咁因為我就即係官司前身啊，即係為咗嗰單即係襲擊梁振英嘅官司咧，搞咗我成兩個月嘅啦，已經淨係上法庭都一個月，咁又要準備啦。咁而家暫時咧，第一個階段咧就停咗落嚟啊，就要到6月16號先至有一日咧，就係做 submission 關於嗰個案中案嘅。咁之後咧，到辯方嘅案情嗰部分咧，就可能要去到7月中，甚至乎立法會休會之後咧，先至可以開庭嘅。咁所以我變咗喺呢個半月時間咧，我就會比較鬆動啲，咁我就可以落區嘅啊。咁我亦都會去其他嘅。即係其他區去幫下手嘅，咁聽晚咧我就會去呢個筲箕灣社區會堂咧，就去出席一個土地政策與東區變遷嘅論壇。咁就係由呢個與公民嘅成員鄭錦滿同埋鍾婉媛主持嘅。 咁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陳道啦，另外中大歷史系嘅碩士研究生陳子安。咁我哋都係去討論一下，即係關於東區嗰個發展嘅問題嘅，主要都係講筲箕灣啊。咁呢個就即係應呢個鄭錦滿中院門嘅邀請，咁我就臨急臨忙嘅啫。咁啊，聽日咧夜晚七點至九點咧，我就會喺呢個筲箕灣愛秩序灣社區會堂啊，即係喺愛東村愛寶樓嘅地下，咁我會參加一個咁嘅論壇嘅啊。咁另外我自己嘅街站咧，咁我哋而家陸續都喺度開緊嘅，咁跟住有啲相關嘅文宣咧，亦都喺度編輯之中啊。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大量嘅義工嘅，咁大家就可以向我哋辦事處報名。咁電話咧係23092809啊，包括2016年青年政治體驗計劃啊個報名又係打去23092809。咁你想幫手嘅啊啲義工得閒嘅啊，咁你又可以打23092809就報名，跟住我哋要安排咧，或者同你傾下究竟你可以抽到啲咩時間出嚟啊，幫手做啲咩嘢啊咁樣。咁啊，鬱敏嘅支持者咧，就希望你哋可以報名啦，因為今次呢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運動咧，係一個即係我自己從政以來咧最大嘅一個政治工程嚟嘅。我唔係完全當佢係一個選舉，係當佢係一個運動嚟嘅。咁而且我嘅參與咧，只係五區裏面嘅其中一人啊。咁就成個運動啊，或者將來到選舉啦，咁成個選舉工程咧，嗰、那個組織啊、文宣啊嗰啲咧，都係由即係黃陽達負責嘅啊。咁所以成敗咧，同佢都有關嘅。OK， 咁但係我哋希望大家都能夠幫手啦，係嘛？咁我喺九西呢一個部分咧。即係我哋都唔會掉以輕心嘅，係咪？咁我亦都會同我嘅同事咧開會傾咗之後咧，大概月中咧，我哋就開始有一連串嘅嗰啲活動啊，咁就會進行噶啦。即係話喺未來呢個零月咧，咁我都會經常喺九西各區度出現，咁同埋我會多啲去香港島就幫下四眼 ，OK？ 因為佢喺港島咧，即係個知名度始終都係唔夠嘅。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同佢搞多啲議題，同埋同佢開下街站，係咪？咁等多啲人咧，即係因為認識我，我香港島咧其實都有好多擁等嘅，可以話俾大家聽。過去啲人成日一個錯誤嘅睇法就係、激進派喺港島冇市場，黃毓民喺香港島選都輸咁樣。咁我就試俾你睇咯。上次劉家雄嘅選舉咧。因為有碌大炮喺度，蕭若元咁，我啊好篤定嘅，所以我都好少去港島嘅。咁甚至乎有人後來話俾我聽，佢哋都唔想嚟去港島，因為你係票房毒藥。如果係港島，咁我係咪票房毒藥咧？咁大家即係好快就會知道噶啦，因為我會不斷去香港島嘅。即係所以你戴耀廷嗰個雷動計劃，你就算揾啲民主派灌票，灌到鄭錦滿係最少人支持都好啦，嗰、那個都係流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做埋呢啲咧，即係自己自 我感覺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自得其樂嘅嘢，跟住就話呢個係雷動計劃。佢六四佢都喺街站度嗌咪啦，係咪？屌你！即係你一個堂堂一個大學教授，淪落到屌你諗好做政棍係咪？跟住企圖影響個選舉，你真係可以優異。戴耀廷，我而家話俾你聽，你呢個教授都可以翻屋企瞓覺。喂，你教書就教書啦，大佬！你真係以為你係佔中英雄啊？屌你咪真係嗰個佔領運動係失敗嘅 ，OK 係嘛？嗰陣時仲教人打不還手，啊罵不還口，屌你啫！不過呢啲舊事都冇嚟講啦，大家向前看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即係話多啲人能夠參加我哋呢個2016年青年政治體驗計劃。另外就係九西嘅義工嘅招募，咁希望多啲人嚟參加，因為我哋五區咧，我哋需要好多人手嘅。咁所以我有啲九西嘅我哋嘅嗰啲原本我嗰啲支持者咧，咁而家呢段時間都喺其他各區度遊走嘅，你明唔明？周圍去幫手嘅，係咪？咁其實成個運動咧，即係大大話話都需要幾千人，係咪？所以呢個真係唔容易，咁希望大家幫幫手。跟住嚟緊嘅即係十號咧，六月十號咧，就即係端午節。翌日啦，即係禮拜五咧，我哋有個大香港早茶嘅，就300蚊一位。咁未買飛嗰啲就盡量向《演時報》買飛，或者嚟我哋呢度，我都有少量嘅，即係茶券啊，嗰啲叫做三嚿水，係嘛？ 咁其實嗰個咧就籌唔到咩錢嘅，係嘛？咁你300蚊嘅成本，我當你一嚿啊，一個頭，咁你都係執兩嚿啫，係咪？嗱，我哋呢種籌款咧，我覺得好有意義嘅，即係聚一下啲人，係嘛？大家即係所謂見面三分情，唔係淨係講錢，係嘛？嗱，六四我哋已經好多年就冇走去即係嗨友籌款㗎啦，係咪？咁而家大家又公布啦，又多咗幾多萬啊？跟住香港眾志黃之峰嗰排頭犀利，有40幾萬啊！呢個社民連有20幾萬啦，未計過100萬陰先市，係嘛？咁其他公民黨又有籌到幾多錢？屌你咁，你仲唔拉係話籌款？仲唔係籌款？喂，嗱，你支聯會籌到嗰啲錢，咁你話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咁都仲講得通啊？其他啲政黨籌嗰啲錢，我嚟做咩？你又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啊？係咪？即係等於我哋嗰陣時，我社民連時代又係人力時代去籌呢啲錢，佢都係俾自己用嘅啫嘛，啱唔啱啊？係咪啊？咁所以咪試過發生個爭議，又唔俾你喺場內噶嘛，係咪？只係場外籌款嘅啫嘛，係咪？咁都係掠水，係咪？咁我哋掠水，我賣嘢，屌你賣 T 恤，屌你我哋冇著數嘅，係咪？咁我哋真係靠好多朋友俾好少錢而變成好多錢。我哋都從來冇為過嗰個經費去擔心，我係為人手不足而擔心嘅啫，係咪？經費我都唔擔心，我哋搞一場晚宴都已經係即係70-80萬閒攤地嘅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啊？再唔係我咪月底搞多場咯，嗰啲肯支持我哋，佢一樣會買飛2500蚊買張飛嚟食飯噶，係咪先？我哋係用呢種方式嘅，係咪？所以希望大家即係最緊要就係幫手去參與呢一個計劃，參與呢個運動，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啊，兩種嘅，一種就係你係學生，你要參加。呢、這個青年政治體驗計劃喺7月至9月份呢兩個月期間就參加呢個即係選舉工程嘅工作啊，咁就每個月有5000蚊嘅津貼啊，咁嗰個工作嘅時間就5至6天嘅啫，咁可能包括禮拜六、禮拜都未定嘅，有時要咁大家可以 shift 啦嚇。咁另外咧就係九西嘅義工，即係我個辦事處要招募義工嘅，咁啊都係打個電話2309-2809啊。咁呢個就係關於一啲即係事務性嘅嘢啦。咁頭先我提到咧，就係話嗰個論壇咧，喺呢個聽晚咧，其實今日我先知嘅係咁啊6月7號禮拜二咧晚上7點至9點。咁我亦都係借呢個機會落去下邊見下啲街坊啊，咁樣係嘛？咁好啦，咁我哋講翻頭先我哋講嗰個話題啦嚇。喺呢個6月4日朝頭早8點42分咧，呢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咧就喺面書裏邊咧就發咗一篇，即係你話聲明又好啊，咩都好啦，就係關於六四嘅，即係一個佢一個睇法或者講法啦。咁過去馬英九都有嘅啊。咁我哋睇下佢呢篇嘢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即係台灣咧同中國咧就必然係。即係一邊一國嘅分得好清楚嘅已經啦。咁當然喺民主嘅呢個普世價值裏邊咧，啊咁佢都會期望啊中國啊有機會嚇實行呢個改革啊，然後有民主。咁但係你中國自己嘅事同我無關，台灣咧唔想干預你嘅。咁但係喺啲國民黨人過去咧，包括好似我咁樣，即係喺我哋喺89、64之後咧，我哋曾經對中華民國政府。對六四慘案發生咗之後嗰種冷淡，我哋係不以為然嘅。所以我喺1989年7月份嘅《明報月刊》裏邊咧有一篇文章，嗰篇文章嘅標題就已經好清楚噶啦，就係叫做咩咧？北京在流血，香港在沸騰，台灣在哪裏？ 本書都有收錄到。 啊，本書有收錄嘅。嗱，呢個就係充分反映咗當時我一個諗法，就係我覺得中華民國政府。是必須要為中國大陸發生一件咁嘅事情，佢哋要盡一啲歷史嘅責任，佢係要多啲關注中國大陸嗰個民主發展，同埋甚至乎係要去參與嘅，因為你係中華民國政府啊嘛，嗰陣時仲係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啊嘛，係咪先？咁但係李登輝做總統嘅時候，佢嗱89年就啱啱佢接蔣經國嗰個遺缺，咁啊，蔣經國喺1988年嘅1月份逝世。跟住剩落嚟仲有佢個任期未完，咁當時嘅中華民國副總統就李登輝， 他就按照憲法呢就要變成是總統，是吧？然後這個總統任期完了之後1990年呢他去參加一次正正式式是他自己去參選總統的，不過那次都不是普選的總統，那次呢是由這個即是國民大會代表間接選舉，即是那個總統，那個總統就沒有對手的，那個是等於跟住到民選總統第一屆，即是96年啦，應該係嘛？第一屆嘅民選總統啊，咁就嗱嗰陣中華民國總統任期6年嘅 ，OK， 後來就改成4年啦，咁佢就是第一任嘅民選總統。咁喺89年嘅時候，佢仍然係繼承緊即係呢個蔣經國嘅遺缺，根據憲法由副總統變成總統，係嘛？咁呢個其實喺外國都好普通嘅，譬如美國，我試過舉過一個例子，福特咧，我叫佢做雞烏降上降，佢係未經選舉產生嘅美國總統，因為尼克遜做總統嘅時候係艾格紐做副總統，尼克遜因為水門事件下台就艾格紐去做總統， 唔係艾格紐之前， 艾格紐之前係貪污，係貪污，咁啊落咗嚟，咁就變咗福特做嗰個副總統，咁然後好啦。咁變咗福特咪走去接咗呢個遺缺， 咪由頭到尾冇選過咯， 冇選過嘛， 由頭到尾都冇選過。 呢個就係我想叫個雞糊降上降啊嘛，呢個就由頭到尾冇選過嘅，冇經選舉產生嘅總統叫福特。福特之後就輪到另外一個特，就叫卡特。卡特好長命，而家都仲喺度。 啊！老牙冇翻啦，佢好嘢。老牙冇翻啦。 而家都仲喺度，啲90幾嘅啦，應該係係嘛？好啦，咁即係嗰陣時，我哋對台灣即係好似置身事外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啲苗頭嘅，因為李登輝咧，佢係即係老實講，後來咁係真相大白啦，係咪？即係屌直情係台獨添啦，係咪？咁呢個真相大白後來嘅事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已經睇到嘅，所以90年佢就任總統之後咧，我寫咗一篇文啊，喺快報唔知揾唔揾得翻。90年嘅5月20日，520係佢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是他自己選到的，即是國民大會選的間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我寫那篇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從今天開始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這個是我26年前即是李登輝就任總統那一天520我寫的文章那篇文的第一句。當時我人在台灣是現場報導520，我從今天開始，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嗱，小弟亦都係1990年退出國民黨嘅。OK， 呢啲歷史事實，即係再同大家講一次，咁就呢啲全部有曬白紙黑字有曬記錄嘅。咁所以你啲人話我嗰陣時係乜咁，使乜你話啫？屌你真係，係嘛？我哋自己好清楚。咁成個即係等於李儀係嘛一樣啫嘛，係嘛？即係一個人嘅一生係佢自己嘅，即係一生嘅總和嘛，咁就係咁解啫嘛。你就自己為自己過去嘅即係思想發展或者你言行負責任啊嘛，係咪？今時今日我哋睇呢個中國問題、睇香港問題，即係同我哋80年代、90年代嘅睇法唔一樣，咁有咩出奇呢？但我哋嗰個堅持即係自由、民主、人權呢個原則係一以貫之啊嘛，我哋反共又係一以貫之啊嘛，係咪？由當初因為國民黨即係同國民黨一齊咁而反共，到為香港人而反共，係一以貫之，係冇改變噶嘛？你話我乜都冇用係咪？即係我自己活咗呢幾十年人，今年65歲，我好清楚我過呢幾十年，即係成個經過思想發展，喂寫過咁多無數咁多文章係咪？都反映到個人當時嗰個思想係咪？呢個係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咪？但係個基本。對呢個專制獨裁個深惡痛絕，對中國共產黨嘅深惡痛絕冇改變到，由頭至尾都係反共，係咪？你國民黨唔反共，我都反共。嗱，所以你睇到一路一路會有改變噶嘛？好啦，到咗馬英九時代，佢亦都曾經講過，未做中華民國總統之前，佢做中國國民黨主席，佢話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 最早2005年佢讲六四不翻案添，佢唔系讲平反嘅， 不翻案啊，谂住先讲平反。 隔咗两年后，先至慢慢再转咗通话系平反。 我有一次应该系2006年咧，应该系2006年咧。咁我同阿吴凯如咧，即系嗰阵时就代表咧，即系嗰个叫 A4 有张报纸嘅。咁啊，吴凯如就揾我，佢英文你可唔可以帮我访问马英九？就登喺呢个 A4 嗰度啊。咁我话得。咁我仲我負責同佢聯繫添， 咁當時馬英九咧就啱選到中國國民黨主席，佢仍然係台北市市長，第二任嘅台北市市長嘅，好似最後一年。咁就我喺台北市政府同埋阿 Margaret 咧就一齊去見佢，然後我負責訪問佢嘅。咁後來就寫咗一篇好長嘅訪問稿。當時我都有問佢：我主席你話過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咁今時今日你係咪仍然係呢個睇法咧？嗱，佢就真係顧左右而言他。佢話咧，即係講呢個二二八事件咧，1947年啦，咁都幾十年後先至嚇，即係去追究責任啊，去呢、這個其實都冇追究責任，追究嗰啲人都死曬咧，全部都已經係嘛？屌你陳怡啊、彭孟輯啊，係嘛？就算説喂，你當係仲有個蔣介石啦，係嘛？其實二八又唔係好關蔣介石事嘅，咁我全部都死曬啦，係嘛？蔣經國都死埋啦，咁但係即係話呢個國民黨政權嘅繼承者就係要為呢件事去道歉啊嘛，同埋要立法國家賠償啊，做曬啦，又二八。嘅紀念公園喺台北市嗰個新公園嗰度，大家都有睇過啦，個紀念碑喺度啦。每一年二八咧，中華民國總統都要喺嗰度即係嚇鞠躬啊。如果你係國民黨嘅就鞠躬謝罪啊。到蔡英文咪一樣要去啊，二八啊，出年嘅二八佢都要蒲頭啦，係咪？咁呢個係歷史嘅傷痕啦。咁但係你嗰個政權，佢同時繼承咗你上一代嗰個政權嘅罪惡噶嘛？啱唔啱啊？即係等於共產黨，你話啊六四嗰啲人，六四慘案即係發生嘅時候，嗰啲人死曬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平反啦。未必喎、啊，大佬，佢繼承咗政權嘅罪惡，佢都要負責噶嘛。喂，你對死者，即係話嗰個或者嗰啲受難者家屬嗰啲難屬係嘛？喂，你係好似而家咁啊，軟禁佢啊，監視佢啊，定係你要賠償佢道歉啊？咁等等，同埋要追究嘅責任係嘛？當時李鵬係咩角色？鄧小平是什麼角色，是吧？陳希同什麼角色？就算死鳩了你都要追究的，是吧？都要在歷史的真相要還原嘛，是吧？但是一路數下來到現在，屌你中華民國已經要轉朝了又，是吧？那究竟蔡英文怎麼看這個所謂六四事件呢？那他那篇文就這麼說的，他說今天是6月4日27年前北京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家人，有许多人因此而对改革失望，也有许多人被迫离开了故乡，在海外流亡。这些台湾都曾经经历过。这就是为什么27年前每一个在电视机前面看到那些画面的台湾人，心里都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走过这一条路，我们比谁都能清楚体会天安门广场学生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咁呢啲有少少抽水啦，大佬！屌你咪你嗰啲野百合運動喺呢個自由廣場，即係中正紀念堂嗰度，咁國民黨冇揾軍隊開槍殺你啊嘛，撲你個街咁啊嘛，係咪先？呢個根本就不可相提並論，係嘛？咁但係唔緊要啦嚇。咁佢話：身為總統，我不是要對對岸政治制度指指點點，而是願意真心誠意跟對岸分享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今日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有目成績，有目共睹，在對岸執政黨努力之下，中國人民確實擁有比以前更好的物質生活，這一點沒有人可以否認。不過也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大陸內部政治和社會又面臨轉型壓力。其實這些就很客氣，很委婉，屌你又不敢說他現在仍然是實行一黨專政極權統治，你都是怕得罪他嘛，是反而我們在香港可以講這些 事他都兜個圈講，現在你沒有以前那麼風光。 是啊，那他說你喂面臨轉型的壓力啊，內部政治和社會這樣講法，屌你不敢譴責他仍然是實行極權統治一黨專政，所以我要跟你區隔，這些說話你不敢講，是嗎？你夠膽講這個殺人政權，我們不要跟你什麼什麼什麼，屌即刻終止了交流，屌你，那你就糟糕，是吧？他慘過我們啊，講就講，我現在告訴你，是吧？所以呢，執政和在野的分別就是這樣，在野噏一春都可以，是吧？好，我們休息一會。 在接下來的中國經濟大衰退大蕭條的時候，中國政府對香港會有另外的看法，他會放香港一馬，不是因為他特別憐惜香港人，而是為了他自己的生存。 故此你會看到香港一旦我們知道了要捍衛我們的自治傳統，我們的憲政傳統，而循著這個方向行的時候，中共會放我們一馬。因為在中國經濟衰退的時候，它要重新建立回一個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而當中它再次需要香港。故此為什麼在這個這麼慘的時候要走出來組織這個，就是我們一班人組織葉寶泉葉寶成的聯盟，而提倡全民制憲、重新立約的運動。一方面是這個強化香港的憲政體系，這個是一個爭取我們的自由民主和尊嚴的一個方法，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另外就是中共對於這一種方法的反應，他只能夠放手。你會看到的結果。 我想問呢，嚟緊九月選舉咧，會唔會擔心港共政權個可能阻止葉寶成參選？ 我嘅反應咧，我擺喺共產黨嘅立場嚟諗呢件事，係中共對我們這邊的參選其實是很難決定的。最傳統的做法就是由得我們參選，跟著由得我們落敗，使到我們的政綱和主張各種的憲政建立、基本法修護、修復、一國兩制維護，這些東西是被香港一般的選民用投票的方式打敗，這個是中共最傳統的想法。如果還是在十年前的話，中共會採取這個方法，就是讓他，就是他國力很強，所謂國力很強，就是個經濟數字用各種方法做到那個國民生產總值，即係 GDP 好強，跟住係向外輸出投資，向外購買外國嘅嘢，令到西方國家特別嗰啲比較弱嘅小國係向中共係稱和或者稱臣。喺十年前嘅話，中共對呢一種咁嘅制憲運動或者一國兩制維護同埋永續逐條修改基本法，令到香港得到高度自治也好，真正的自治也好，用字眼不要緊，他會是採取這個用選舉的方法令到我們落敗。至於不給我們選舉，這個可能是下降的，因為未失敗過我們會當成功。所以其實我是內心之中呢，是想他令我沒辦法參選，那我就會說你怕我嘛。所以就這個可能是梁振英的想法，就是梁振英他未必是他跟北京政權是一致的，就有自己的想法，無論他自己的派系又好，或者他自己的想法也好，他自己的跟這邊的官商、這邊的商人財閥的勾結都好，他會有另外一個做法。但是傳統中共的做法就是用選舉，用他的開動他的選舉機器來令本土派落敗。這個落敗是比較容易的，一方面就是中共操縱的選舉機器，此外就是泛民那邊和泛民那邊的媒體和社會輿論是對我們這邊的抹黑和是漠視，令到我們沒辦法在主流媒體或者是一般不看網絡的、不看網絡新聞或者網絡論壇的人，但不知道我們想做什麼。